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人为首，解除疾苦，唯医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狄老师。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读人心，听医案，讲故事，传递温暖，传递健康。平顺人生带您走进真正的健康幸福晚年。有请中医守护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小麦你好，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你看这两天哈，不知大家听得怎么样啊，我讲了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家里的事儿啊，村子的事儿啊，总结下来呢，一个字儿苦啊，还有一个字儿穷啊，家家都如此，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从医多年以来呀，农村呐，什么特点呢？你看我常讲，说自然灾害呀是天灾人祸。缺医少药更是天灾人祸。 确实是。 老百姓有病不知道啥病，治病呢要不知道咋治。你看我说了吧，那小傻子突然死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病。 对喽。还有很多呢，同村的那老农民呐，发烧感冒啊，不吃药啊，乱吃乱治啊，这样的现象，甚至那稀里糊涂就走人的、去世的太多太多了。 是啊。 所以我坚信两句话呀，有病没药是天灾，有药没效是人祸。 哎呀， 你看这两句话，大家可以琢磨琢磨。我呢，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天灾人祸，也就是说让更多患病的老百姓人人都能用上那有效的药物。就像我奶奶当年那病的是反反复复我昨天怎么说的在那个年代那个生活环境， 老百姓相互之间怎么那么淳朴， 都互相帮忙， 怎么那么实在，还有啥事儿呢，不用通知就来帮你，东家帮西家，前院帮后院，那叫相互的帮衬，然后我非常的真诚，所以呢，小的时候奶奶总是教育我说做人要善良，要说好话，要办好事儿，好心啊，好心惊动天和地，你看看吧，啥意思，就是你做点好事一定是有好报的， 您看您也照着奶奶的话去做了呀，免费的帮村里的人去剃头， 对喽，帮亲朋剃，帮好友剃，帮这同龄的小伙伴剃，最后呢又送给那小傻子一双新鞋，没让他光着脚走，我想说的是我虽然帮助了很多人，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帮助了我们呐。你看我奶奶当年病倒了，那土郎中是吧，冒着大风冒着大雪来我家，并且呢那药还赊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奶奶那病没耽搁，人家给治好了，是不是相互的帮吗？ 对。 可是接下来我想说，有一年大旱，家家收成不好，结果我奶奶这一股火又病倒了。 那这次是很严重吗？ 土郎中说，又把土郎中找来了，这次土郎中说了，你奶这次病挺重，要靠现在目前这些药根本治不好你奶奶的病。 那怎么办呢？ 这原话。而且说越快越好，赶紧送城里的医院吧。这话让我爹听见了，我爹说，老大赶紧去，去村西头张队长家去借他家的马车，干啥，送你奶奶赶紧去城里的医院呢。随后我就跑到那张队长家门口，张叔叔在家吗？结果张叔叔没出来，张婶出来了，说你叔没在呀，有事儿吗老大？我说有事儿啊，我想借你家那马车，那干啥呀，我奶奶病重了快不行了，土郎中说得送医院去，送城里去。结果这张婶一听啊，说你奶奶都那么大岁数了，那能经得住折腾吗？ 说的也在理。 我那张婶那在那个我们的村子那一片那是有了名的，什么呢，能张罗事儿的人。你现在也一样啊，你小区就有那么几个人特别能张罗事儿。能帮忙。所以呢他就说，老大呀你先别急啊，我帮你叫几个人给你出出招。不一会儿就叫了一群人。问张三问李四，结果有个刘二婶一拍大腿说，老大呀你马上去集市上找那个怪人。 怪人？ 听说呀那个人挺厉害的啊，而且呢他一定能给你看好病。为啥呢？说前两天呢我听说了，那有一个人得病了就找他看的，说那个人呢病得都起不来炕了，那个怪人给开了几样药，吃完就好了。 这么厉害。 随后我就问呢，我说刘二婶那人长什么样啊？刘二婶说，那个长得挺怪的，是外地口音。尤其他穿那身衣服全身都是兜。 还挺有特点的。 对，你就去找这样的人肯定能找到。紧接着我一口气就跑到了集市。也就真的找到了这个穿着满身都是衣服兜的人。我想说，恰恰就是这个满身都是衣服兜的人改变了我的人生。 您怎么找到他了呢？到集市就找到了呀。 没错，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说小曼呢？就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怪人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形容呢？ 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哟， 大家你听着啊，也就是说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先听到了他的声音， 然后听到他的声音就确定他就是您要找的那个人。 他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呢。 嗯， 而且我先说说啊，赶集呀，赶集，赶集一定是人多呗。 嗯， 人多一定是热闹呗。 是啊。 当时我听到的声音最多的就是各种的叫卖声。什么叫卖声啊？磨剪子嘞，枪菜刀。 哦， 现在没有了吧？ 嗯， 是不是听着很有味道？ 是。 还有呢， 嗯 啊，狮子腰，条子腰，摇得浑身起大包，还得自己挠。 哟， 哎，你看看、哦、这词儿，现在听起来都非常悦耳。 对。 可是紧接着我就听着一个一口外地口音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 嗯， 他是怎么喊的？ 他喊什么啦？ 金元宝，银元宝。不入宗要这个宝， 嗯， 长三年埋三年，挖出来的都是钱 啊、哦！ 你看怎么样？这个不是一边唱一边喊，这个就像说那快板书一样的节奏， 嗯、 哎，非常悦耳，非常好听。 您听见这句话就确定他就是您要找的人、 哎，没错。所以我刚才说啊，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呢。所以当时我这一想啊，这个人一定是刘二手说那个能治好我奶奶病的那个怪人呢、 嗯、 所以我就跑了过去啊。可是我那时候小啊、 嗯、 怎么够翘脚，看不见这人的脸，为啥呀？哎呦，这个人，这个怪人被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 都围着他 啊。我那时候又小又瘦嘛，使劲往里挤呀挤呀挤呀、 嗯 啊，一边挤一边听见有人说大胡子大胡子，还管他叫大胡子、 嗯、 等我挤到这个人身边以后，哎呦，我这一看，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怎么了？ 哎呦，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啊？ 长什么样？我太好奇了。 愣神了，你知道吗？我愣神了、 嗯、 从来没见过这样长相的人呢。说人都把他叫做大胡子。 他是有很长很长的胡子吗、 哎、真是人如其名，那胡子长啊。 嗯， 哎呦，我是没量过，至少半米左右吧。 半米？ 哎呀，而且呢不仅胡子长呢，嗯，后来我给他总结了啊，大胡子的长相叫三长三盖。 三长三盖， 嗯，大家听一听啊，很有味道、 嗯、 哪三长呢？胡子长啊，眉毛长。 眉毛还长。 哎，马褂也长。 哎呦， 大马褂，长马褂吗？ 嗯 嗯，尤其他穿那个长马褂啊，哎呦，我一看估计得穿几年十几年了。 您怎么看出来？ 那洗的不是仅仅白了，那旧了。 哦， 哎，那蓝不蓝白不白。 嗯， 哎，那一定很多年了呗。 然后他身上真的都是口袋吗？ 没错啊。哎呀，那好像十几个口袋吧。 嗯 啊，而且呢这长马褂外面还有一个小马甲。 嗯， 哎，这马甲干啥的呢？哎，这揣零钱呢，揣整钱呢，这些狗带你看看、 哦、这是三长、 啊、这是三长。 嗯 啊，那三盖又是什么呢？那你得看看他的马车。 嗯， 哎，马车有装草药的麻袋，有药筐，还有一个紫红色的药匣子、 嗯、 你看麻袋、药筐、药匣子。那麻袋是用什么盖的？塑料盖。药筐是什么盖呢？青草盖。哎，但你再看那药匣子呢？红布盖。 哦， 哎，而且那小药匣呢，每一格的空匣里，哎，他就把那村民送来的草药按不同的等级分别的装在麻袋、药筐、药匣子里。 嗯， 然后呢再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钱，哎，给那各个的村民。 哦， 哎，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村民一下子就拿了三块多钱。 哇， 哎呦，那时候能 三块很多了、 嗯嗯、啊，能看到三块钱那真是不小的数目。 嗯， 所以当时这大胡子的长相啊就给我震惊了啊。你说还有时间看这些呢？ 嗯， 都愣神了吗？ 哎呦，一下子想起来不对呀，奶奶还在家等着他救命呢， 还得救奶奶呢。 哎，这后两步就冲上去了，一把抓住大胡子胳膊，我说大胡子，嗯，求求您，求求您，那到我家去一趟吧，我奶奶病重了，快不行了。 嗯， 这个时候呢，当时这围着的人有很多嘛， 嗯， 哎，也有不少人认识我，其中就有一个人说，大胡子，你赶紧跟那老李家老大去吧，那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啊。 哦， 哎呦，那老太太可好了，那人， 嗯， 你快去救人吧，我们明天再给你送药来。 有那么多人围着他，他能跟您走吗？ 哎，大胡子一听，马上，啊，放下他手中的活， 嗯， 啊，背着他的药筐来到我家。 哎呦， 哎，给我奶奶这从头到脚看完病以后，从药箱里抓了几味药，告诉我奶奶，啊，熬好了药，啊，及时的给我奶喝上，一天喝三次， 嗯， 而且说这药都是你家附近村民挖的， 嗯， 啊，我不收钱。 啊，钱你也没收？ 哎，我说当时我想，又是一个好心人， 真是好人， 哎， 真是。 然后给我奶奶看完病之后呢，我就送大胡子。啊，一边送，一边问，一边聊。 嗯， 我就说，嗯，非常感谢您啊，给我奶奶治病。我说您这几天还都在集市上吗？ 嗯， 大胡子点点头。啊，我说您，嗯，最近一段时间都不走吗？ 嗯， 他还是点点头。 他怎么不说话呀？ 哎，所以大胡子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话不多。爱收药，爱帮助人， 嗯， 哎，也就，啊，过了几天吧，嗯，我奶奶喝完了大胡子给的药，哎，真神了，啊，我奶奶没几天，嗯，从那炕上就下地了。 哟，这大胡子还真厉害。 啊，对，而且呢，哎，那些日子一口饭都不进，哎，能喝大半碗那玉米糊糊了，哎，你看怎么样？ 嗯， 哎，所以呀，我奶奶好了以后啊， 嗯， 还以为是土郎中给她治好了病呢。 哦， 啊，就说老大呀，土郎中又把我救了，嗯，这次咱们没赊账吧？ 哎，奶奶还关心这事儿呢。 我说奶奶呀，这次是一个外来的大胡子给你看好的病， 嗯， 人家还没要钱。 嗯， 你看我奶奶赶紧说，这哪行啊？ 嗯， 人家给咱治好病，咱就应该感恩了，啊。咋还不收钱呢？ 嗯， 老大，你赶紧让你娘把咱家攒那一筐鸡蛋给人送过去。 哎呦， 咱们老李家要知恩图报， 嗯， 一定要记住人家对你的好。 嗯， 你看这老太太 是， 啊，一直是这样啊， 不亏欠别人的。 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我的亲奶奶。 嗯， 哎呀，告诉我，告诉我的弟弟妹妹，永远要记住别人的好。 嗯， 哎，记住别人对自己的恩，你看看。所以呀，啊，我一直在说，打小就受奶奶的影响最多， 嗯， 而且呢历历在目。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啊，真的，嗯，都是围绕着奶奶这个教育，要说好话， 嗯， 办好事， 哎， 存好心。 是啊，李老师，您看您之所以能今天这么成功，和奶奶的话是分不开的。奶奶一直教育您要存好心，嗯，说好话，办好事，帮助全国久遭病痛折磨的患者重获健康，乐享晚年。那都说呀，救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是行大善积大德。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 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哎呦，这人老了就话多嘛，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 嗯， 喜不喜欢听呢？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听。 哎呦， 嗯， 那咱们就继续说。其实啊，我就是一个农村娃啊，就想为患者办点实事有意义的事儿，因为我接触到的人呐，对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嗯， 就像大胡子，嗯，就像土郎中，是不是？ 嗯，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爱的巡回。 嗯， 哎，他帮我奶奶治病，我奶奶呢要还个人情，拿一筐鸡蛋， 嗯， 这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的人之常情， 你来我往。 对喽，可就是这么一个一来二去呢，我和这大胡子就成了熟人了。 嗯， 哎，他跟我说话呢也多了。 嗯， 啊，不是，嗯，刚开始的 点点头， 点点头了 说话。 哎，然后我知道他来我们村呢，主要是收药挖药， 嗯， 啊，不常住，嗯，但。他把想收的药呢都收到差不多了，他就去另外一个村子去收了。 哦， 啊，用大胡子的话说，他就是天为被，地为床，四海为家。 嗯， 你看就是这样一个人嘛，哎，走哪儿算哪儿。 嗯， 可是我呢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嗯，我听说他一旦要走了，嗯，自己总感觉有点舍不得似的， 就是不希望他离开。 哎，什么原因呢？其实啊，一个是大胡子治病给我奶奶治好了没要钱， 嗯， 对咱有恩。第二个是呢，这些天跟大胡子这不断接触，我发现大胡子是一个和我奶奶一样的大善人呐。 嗯， 啊，还有一点呢，哎呦，我在大胡子这里呀，啊，有学不完的知识，它就像一个神秘的一本书。 嗯， 哎，总是能告诉我一些不知道的、想知道的那些神奇的事儿。 哦， 你看看吧。 所以您打心眼里就喜欢他，想多和他相处。 哎，特别珍惜跟他说话的那个时间段， 嗯， 相处的那些日子。 嗯， 你看看吧。所以，哎呦，控制不住的，总想往他那儿跑。 嗯， 哎，然后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啊，我告诉他，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哎，我就告诉他，嗯，哪儿山多，哪水多，哪河多，啊，有山有水，鸟语花香的地方，好药就多。 哦， 哎，这不交流过程当中相互的交流嘛。 嗯， 哎，有一天，大胡子突然问我，老李家老大，啊，你们村里有没有什么山什么洞什么的？ 嗯， 哎，我说有啊，嗯，那村西南方向就有一个鸡蛋洞啊。 鸡蛋洞？ 哎，是的。然后这个大胡子说，那你带我去，咱俩去看一看，转一转。我说好，我给你带路。哎，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走一边聊。我那时候不大啊， 嗯，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问大胡子一个问题。 您问他什么了？ 嗯，我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啊？ 嗯， 您家住哪儿啊？家里还有别人吗？ 其实您对他还是， 哎， 满心的疑问的。 是的，然后大胡子瞅了我一眼，好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 嗯， 然后又停了停说，你就叫我大胡子就行了。 嗯， 我家就住在中原地带。家里没什么人了，哎，我当时确实很小嘛， 嗯， 心里就琢磨，就你一个人， 嗯， 在那个年代就家家都是一帮人呢。 对呀，啊，您看您家里有奶奶，有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对呀，啊，都是一大家子啊。大胡子怎么能是一个人就自己呢？ 想不明白。 我就继续问， 嗯， 为什么就你自己一个人呢？我说是不是你不听话，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这不孩子话吗？ 嗯， 大胡子说，是他们不听话，不要他们自己了。 啊，我怎么听不懂呢？ 哎，当时我也没听明白，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是大胡子的父母为了保儿子的命，老两口牺牲了自己的命。 哎呀， 我想说啊，说到这儿，我想说，要是这个世界上啊，都知道啊，最伟大的爱就是爹娘的爱，对不对？ 对， 嘿，所以我从医这么多年呢，我深深的知道啊，我要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百受病痛折磨的老父亲们、老母亲们，因为他们是天底下最不容易的人， 是 也是最伟大的人， 嗯， 啊，我要尽全力地帮到底。 那大胡子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这父母怎么就牺牲了自己的命呢？ 嗯， 原来呀，大胡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怎么呢？每隔两三天就浑身疼，疼得死去活来，疼得直打滚儿，用现在的词儿叫剧痛。 那他 浑身痛， 没去看一看什么病吗？ 该看的都看遍了，也说不出来什么原因，该吃的也吃了，但是几年也不见好。哎，但是在他十岁那年呢，村里来了一个道士。 嗯， 哎，然后道士看了大胡子一眼，就说这娃儿啊，叫先天不足，经络闭塞不通。 嗯， 哎，然后说跟家人只有15年的缘分。 啊， 想要保命只能修道。 哎呦，那他 看看 爸爸妈妈听见这得多难过呀！ 大胡子的父母舍不得孩子远行，又不忍心看儿子天天疼得死去活来，就哭着喊着求道士，说能不能想个折中的办法呀？ 嗯， 既能救大胡子的命，又能不让大胡子离开家里而去修道啊？ 嗯， 道士回答说那就试试敲打经络的这个法子吧。啊，哎，当晚刚好这大胡子又犯病了，道士用那木棍子用力地敲打大胡子的全身，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尤其敲打大胡子的腋窝啊、肘窝呀、膝关节那窝啊。说来也怪，就这样简单地打，哎，大胡子的疼不那么疼了，但是全身却起了很多的包。 那怎么办呢？ 哎，这包，但是第二天、第三天这包就没了，消了。那消了之后还没什么痕迹，你看看吧。最后这道士又嘱咐这大胡子临走的时候说啊，从今往后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敲打一遍，而且坚持才能保住性命。 嗯， 你看，就这样，大胡子的父母啊，对道士，那是啊，千感恩万感谢。 是啊，儿子终于不离开自己了，而且也不那么遭罪了。 但道士却，叹着气，说了一句：“你们呐，对着父母说嘛，你们舍不得儿子，但最终，你们要离儿子先去的。”哎呦喂！后来呀，大胡子说，自己15岁那年，父母突然的无疾而终了。你看看吧，从那以后，大胡子再也没犯过病，身体一直还都很好。 是， 你看看，所以这些年大胡子收集了很多的，验方啊、经方啊，给很多人治了很多的病。 嗯， 而且自己一直在采药，一直在治病。而且最近这几年，大胡子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山水水，也尝过了数百种的中药材。 嗯， 而且跟我说，有一次摔在山沟里了。哎呦，以为自己死过去了呢，因为啥？躺了3天才活过来。 哎呦， 你看看吧。说到这儿，这大胡子就指一指那远处的山，你看。就这些山里的花花草草，这就是救人的草药啊。 嗯， 你看看，听完大胡子说完这些，我的心里那是 百般的佩服。虽然他的父母离他先去了，可他一直在采药，一直在治病，一直在行善积德。 嗯，我相信大胡子跟您说了这一番话之后，您就更崇拜他了。 嗯 嗯，其实这也是您所说的存好心，说好话，办好事嘛。我觉得人终归是好人有好报的。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那李老师，您第一次跟大胡子去挖药，有没有什么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啊？ 嗯，特别深刻的事。 嗯， 哎呀，那是当然有了，那真是啊，说不尽呐。你比如说，我记得非常清晰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这一路上啊，哎呀，看的那些花花草草， 嗯， 两个人就聊得开心呐、 啊。 哎呀，我就问呐、啊 嗯， 我说这是药吗？ 嗯， 他这是药啊，我这药能治什么病？哎呀，就跟我说这药治什么病，那个药治什么病，反正当时我听的是，哎呀。眼花缭乱， 嗯， 听的也是迷迷糊糊，啊，记不住啊，你也不懂啊、 嗯。 你比如说，我跟大家每一个药跟大家细细的学一学， 嗯， 啊，当时我们就看到一片刺儿藤， 嗯， 啊，什么是刺儿藤呢？叫风龙冠， 风龙冠， 医学上叫金樱子， 哦， 你看当时啊。因为那长一片一片的呀、 嗯、 什么颜色的啊，红红的，那刺儿藤上面接着一个一个红红的果实啊。然后我就问呢，我说这叫啥？说风龙冠。我哪个风哪个龙啊？哎，就是蜂蜜的蜂，笼子的笼，哎，药罐的罐。 嗯， 我说这啥意思？它为啥叫风龙冠呢？你看这刺儿藤啊，就好像装满了，嗯，蜂蜜的一个小罐子一样呗。 哦， 啥意思？甜呗，对不对？蜂龙罐吗？ 那您是不是要尝一尝了？ 嘿，那半大小子哪有不想尝甜的东西的？ 嗯。 然后我这手一伸，就一摘，好吗？怎么了？被扎出血了。哎呀，结果。哎，这大胡子赶紧，你看看，哎，把这血给我处理处理，人家帮我摘了一个， 嗯， 摘了一个不是红红的了，哎，告诉我你挑这个啊，我说这个和那一样，这个是深红色，你那是鲜红色，哎，然后细致入微的把上面的刺儿一点一点一个一个帮我拔掉，然后又把那个嗯掰开，嗯，然后又呢把里边的籽儿。糊去掉，最后把肉递给我吃，说你尝尝。哎，我就尝了，哎呦，这把我甜的，那是甜滋滋美滋滋啊，而且水分还不多，但是什么，我跟大家说，比现在的糖，那糖块甚至比那白糖不知甜上多少倍呀、啊！ 哎呦，让您说的我都想吃了。 为啥呢？因为那个年代吃糖块、嗯、那比登天都难。 嗯， 真的。你现在我想说啊，现在的糖块甜吗？ 嗯， 好吃吗？嘿呀，我常讲，现在呀、啊，那糖不甜，盐不咸，醋也不酸， 哎、 是不是 啊, 是啊？ 哎，这个时候大胡子就说：“这个啊，你吃的甜丝丝美滋滋，这个。”医学生叫金樱子， 嗯， 哎，而且这告诉我，金樱子在没熟的时候是青色的，青色的，那味道不甜呐、 嗯， 哎呀，又酸又涩呀，啊，但熟了之后呢， 香甜可口。 嗯 啊，我说这香甜可口，这这么甜，甜这一字儿，你说它是药？ 嗯， 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嘿，中国人的小朋友啊，啊，那三岁以上都知道打针疼，吃药苦。 嗯 啊，对不对？一说吃药，那都在大哭大叫的。所以在我脑子里也一样啊，只要是药就是苦的。 嗯， 大胡子说，不但是一味药，而且还是一味好药。 哟 哦，他说能治疗小儿和老年人的尿床。 嗯， 你看看吧。哎呦，我是一下子脑子就想起个事儿，我这胡子师傅啊，这个我得多踩点儿。 嗯， 啊，把你踩那部分也给我点儿。我干什么？我说我奶奶有一个习惯，啊，嗯，有的时候连续几天都尿床。 哦， 哎，这胡子师傅说好，那你多踩点吧，我帮你踩点好的。你回去怎么怎么吃，连续吃，吃上七天就能改善。 那您回去给奶奶吃了吗？ 那是一定的呀。哎，我就采了很多，揣在兜里拿回去，然后按照那个胡子师傅说的，哎，给我奶奶吃，连续吃七天，连续吃七天，接下来七天一次都没尿床。 哎呦，这金英子太厉害了，而且这 你看 这大胡子真是高人。 我奶奶说呢，哎呦，这大孙子一定多谢谢这高人啊。 嗯， 哎，后来我再问问我奶奶，我说那尿床的金英子吃不吃了？不吃了。为啥？不尿床了还吃啥？ 好了，哎， 看这老太太厉害吧。哎，接着继续往下说，继续往下走，看到了一个柿子树。 嗯， 柿子树啊，不是你的西红柿。 嗯 啊，那这长在那树上的，然后就看见，哎，那树上有几个橘黄色的啊，挂在那儿呢。 嗯， 哎，这一抬头一看，嘿，馋人就想上去啊，爬上去把它摘下来。哎，人家大胡子说，嗯，我帮你， 嗯， 拿一个树枝稍稍动一动，挑一挑就下来了。 嗯， 哎，人家有招，哎，稍稍一碰那个柿子屁股， 嗯， 那地儿一碰就给我碰下来两个大柿子。 哎呀， 哎，然后哎，你吃吧。嘿，我这倒不客气， 您是走一路吃一路啊。 嗯，哎呀，关键是啊，那吃的美呀，甜呐。 嗯， 那在家里吃不到啊。 嗯， 哎，然后爽爽的，滑滑的，那吃到这肚子里，一边摸着肚子一边吃，嘿，真美，真舒服，还解饿解馋呢。 嗯， 可是我在这里吃的倒挺热闹，大胡子在地下捡呢。 捡什么呀？ 柿子地。 他捡那个干嘛呀？ 柿子地是啥呀？你苹果不也有个苹果棒吗？ 嗯， 那柿子屁股不也长个地吗？ 对呀。 捡地，我就问他，我说你地那个柿子地能吃吗？不能吃。然后我手里拿这个，我说给大胡子，你吃这个吧。 嗯。 哎，胡子说你先吃吧，那个也留给你吃。我告诉你啊，我捡这个柿子地啊，可是治病救人的好药。又一个好药， 柿子地也能治病救人。 嗯，那我一听我就别一个人在那里吃了。 嗯， 是吧，赶紧帮忙吧，捡呐。那一低头，我跟你说，你都不用去转，满地都是柿子地， 都没有人要的。 哎呀，也就十五分钟的时间吧。 嗯 嗯，我这兜是捡满了啊。大胡子那个袋子，随身携带那个袋子不带， 嗯， 也快捡满了。 嗯 啊，然后呢，我就问，我说这柿子地，你个黑黑的、褶褶巴巴的，它能治啥病啊？治打嗝。 打嗝也算是什么病吗？ 说到这儿啊，打嗝啊，那后来学知识知道，中医叫嗳气， 哦， 呃逆，不停的呃。 嗯， 哎，你这不是说我们常人吃饱饭了，哦，这是饱嗝。 嗯， 哎，什么叫呃逆？还有反酸。 嗯， 你看看，你这就是，嗯，胡子师傅说的，说。你吃饭那饱嗝那不是病，哎，跟我讲的，哎，有来道趣儿，然后说经常打啊，饭前打，饭后也嗝，甚至有的人半夜嗝，嗝连续两个小时。 嗯， 他说有一个病人，就是连续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不停地打嗝。 有， 哎，然后嗷嗷嗷，那。说病人的脸色呀，踌躇啊，哎呀，甚是痛苦的样子，那都没法形容。 嗯， 结果 您这大胡子就是送给了那病人一把柿子地。 嗯， 哎，说你拿回去煎水喝吧，就喝这水，哎，喝了三天就没事了。 哎呦，还真灵。 哎，你看那都是经验之谈、 嗯、 那不是说试验，那都是经验。 而且我觉得大胡子他真的是 嗯 非常有耐心、 嗯、 当时您还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嗯、 然后他特别耐心细致的给您讲这个是什么、 嗯、 这个有什么样的作用。 哎， 真的太善良了。 这个是相互的一种感知吧， 嗯， 对不对啊？而且呢大胡子还告诉我啊，除了这个柿子地治打嗝， 嗯， 还有一个治咳嗽的好药， 嗯， 叫蝉蜕。 蝉蜕，蝉是我们夏天听见的那个声音。 哎、对喽，这一到夏天呢，或者是刚到夏天，尤其那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嗯， 哎，有山有水有树林嘛， 嗯， 哎，鸟语花香的地方，吱啦吱啦吱啦。有一年我去过大连， 嗯， 哎呦，住那宾馆那窗户前呐，哎呦，那有纱窗嘛。那窗户上就趴在那儿有两三只，哇，那叫的那真是洪亮啊，声音洪亮啊， 休息不好了都。 你看看， 嗯， 哎，然后呢，我就得想起那胡子师傅说这个是蝉蜕，说蝉蜕治疗什么呢？咳嗽， 哎呦， 啊，或者是说呢嗓子干痒、沙哑、 嗯， 你看那蝉蜕叫声洪亮啊， 嗯， 哎，比那吹号声音都干脆， 对， 对不对？哎呦，所以他就因为他叫的这么亮这么响，就能治人的嗓子哑、干哑、咳嗽。你看看， 嗯，我发现大胡子他所用的这些药都是我们自然界当中花花草草，然后这些小动物什么的、 嗯、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没错啊，所以说这不就经验之谈吗？ 嗯， 哎，然后呢这一只是我当时是嗯，听的是迷糊，但是听的有味道。 嗯， 但是我听的越听越好奇呀、啊。 嗯， 那我就好奇，我就会问吗？ 勾起了您的兴趣了。 我说这些药，是吧？怎么就会在这个季节有这样的神奇的用途呢？ 嗯。 哎，你看，一大胡子说了四个字。 嗯， 这叫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嗯。我又听迷糊了，什么叫天人合一呀、啊？ 嗯， 你看，他又说了，你看我们人住在哪儿啊？我们人是不是住在天地之间呢？ 嗯， 那这些花花草草，这些药材，是不是也长在天地之间呢？ 对呀， 这就叫天人合一啊！你看，人住在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啊，冬天就冷。夏天就热，这就是天地的变化呀。 嗯， 你看看吧，说中药的花草在自然界，你看开的花，有的能治寒症，啊，结的果呢，有的能治热症。 嗯， 这一花一草一果，都是自然界赐予我们人治病的大宝贝呀。 哦， 哎，这就叫中药的天人合一。 嗯， 你看看吧。你看大胡子这么一说，哎呦，这就叫天人合一。而且大胡子说，想要悟透中药的天人合一，你就得啊多想想天， 嗯， 哎，多悟悟地啊，然后呢再多看看你周围的环境，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天人合一了啊。而且这种药的天人合一啊，我想说，在我后来的学医从医之路，啊，可以说我一直在悟啊， 嗯， 往深了悟，往透了悟，真的，啊，真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越悟越透，越悟越明白， 嗯， 什么意思？这就是大胡子啊，让我悟的大智慧呀、啊！ 嗯， 哎，你只有悟深、悟透、悟明白，这就是中药的天人合一的智慧。 嗯， 你看看，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 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那李老师啊，难怪刚才您说中药的天人合一，真是世界上有一种病就会有一种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物降一物。我觉得中医中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而李老师您能在这么神奇的中医中药上又总结出药专来，您确实是很伟大。那李老师您和大胡子在一起还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哎呀，要说到过去那些经历啊说不完呐，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吧，是吧？我会细致入微的，再跟大家一一讲述。总之吧，这些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的经历，才有了我的今天。也就有了咱们这个平顺人生栏目。很多人会问，问啥呢？李老师啊，人家那些都叫什么百年、千年、天年啥的，你这什么意思呢？我常说呀，人呐，你有再大的梦想，你都不如平顺的生活。你看很多人去祭拜呀，是吧？学佛学道，最后上香啊，都祈福什么呢？ 挣大钱。 你祈福赚500万你就来了。最后是不是都落到了平安顺利呀？是不是啊？那为什么都落在了平安顺利上呢？你看看多简单呢，未必能答上来。大家你答一答。答不上来我替大家答好不好？ 好， 因为平安就意味着你有生命在呀。对不对呀？顺利呢，顺利就意味着你有心气在呀。而我的本意呢，你看看，就是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一生平安顺利。 在这个名字当中包含了您对大家的一种期待，一种祝愿，平安顺利。 同时我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做到心平心顺。心平了你还会烦恼吗？对不对？烦恼就没喽，那你又心顺了呢？你说那幸福是不是他自己就溜达过来了？我总结这些，大家你可以想一想啊，平顺平顺，有多少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坎坷呀？他不顺呐，老哥哥老姐常说，我这天天病啊，天天吃药啊，天天疼啊，这生活的事儿也天天的，没有，开心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办这平顺人生，我认为它是具有很深的意义的。你看到今天，我都到这个岁数了，你说我有这个想法叫啥呀？叫梦想也好，你说我的目标也罢，我就坐这儿了，我就创办这节目，为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到了这个年纪，该做点正事儿。叫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这叫啥？这也叫天人合一。 这是大胡子告诉您的。 你再没听明白，我再送你一句话：啥叫天人合一？天黑了就应该上床睡觉。你看，你是这样做的吗？那年轻人是这样做的吗？你不这样做，那病 一定会找上你。 嗯， 你看看吧。所以我创办这节目，哎，我赋予了他三大使命。 嗯， 哪三大使命啊？第一个使命，要永远救助大病的失学儿童，这是我要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个使命呢，要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啊，啊，最终实现延寿30年。第三个使命呢，呼唤人间的真爱呀，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自己能做的事儿。 真的是意义重大呀。 没错啊，我常说你有能力管国家，没能力管小家，再没能力你管好自己嘛。 嗯， 是不是？其实按理说，嗯，这不是我干的活，但是呢，阴差阳错他就把我推上了这条道路啊。从什么也不懂的臭小子，然后就跟着大胡子来学医学药。 嗯， 后来呢，嘿，更神奇，系统的学习了传统医学， 哟，真的走上医学之路了。 嗯，然后呢，又自己胆子大，又开了门诊。嗯，最后到今天又办了《平顺人生》这个栏目。 嗯， 你看这一口气下来，啊，哎呦喂！所以我这辈子这么多年呢，就为了实现这三件事，啊，完成这三大使命，你说我付出什么了？哎，不多说了，哎，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付出这么多这么多精力，我就要把这个事儿放在治病上，救人上，让那么多啊被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的老百姓，人人都能及时的用上药。而且呢，记住，用上药它得有效。 对， 你别哎呦用上3年了半年了没有效，对不对啊？ 嗯， 所以呢，在我内心里，我就暗暗下了决心啊。 嗯， 如果我有一天，我长了本事以后， 嗯， 我一定不会让病痛去折磨我们的老百姓， 嗯， 让更多的悲剧去连续不断的发生啊。 嗯， 什么悲剧啊？就是原来能动，现在不能动了。 嗯， 什么病原来能动，现在不能动呢？脑血栓、脑中风、脑梗。 嗯， 啊，50多岁一瘸一拐， 是 60来岁上了轮椅。 嗯， 啊，那半身子不是挎筐的就是扫地的。 嗯，这是活受罪呀。 哎呀，是哪方面受罪呀？ 身体、心理、精神方面都受罪呀。 你右手拿筷子的你就得变左手，对吧？ 嗯， 你左撇子用筷子的你就得换成右撇子了， 多别扭啊。 哎，别扭。 嗯， 那一碗米饭怎么吃的？筷子拿不了了怎么吃啊？只能抓呗。 嗯， 用手抓呗。你看那一碗饭吃的，人家吃饭是用嘴吃，他呢用鼻子、用眼睛、用额头，啥意思？满脸都是米饭。 所以这样，啊，大家根本就接受不了啊！ 喝水喝不进去。嗯，然后呢，躺在那坐在那个床头上喝一口呛半口啊。 嗯， 上厕所呢，那床抠个窟窿。 嗯， 啊，下面是坐便，呜吃呜拉，是不是？ 是。 所以这些悲剧，你说是不是悲剧呢？所以，我刚才说了，一旦我长本事了，我就啊，一定实现不让接二连三的这样的悲剧去连续不断的发生，让更多的人遭罪啊。哎，所以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那，哎，你记住啊，一事无成你事儿干多了啊，你就干一件事，一天干一件，我告诉你一辈子不后悔，你信吗？ 嗯， 你看很多人是这样啊。哎呀，3年干那个，6年干那个，到最后一事无成。 对， 对不对？所以什么叫价值？我觉得咱们呐，人只知道自己享受不叫价值，你让更多的人享受才叫价值。 嗯， 尤其你让那贫困交加的患者享受，那是真的有价值。 嗯， 是这样吧？ 是。 哎，其实每个人啊都不是为自己活，那，嗯，兄弟姐妹呀，啊，帮助他们呢，是吧？老爹老妈啊，甚至有能力管国家呀，啊，对吧？都有自己的价值。 嗯， 但是你看大胡子啊，免费看病，免费治病，不求回报。 嗯， 你说那是啥价值，对不对呀？这就是山外来客，太神奇。